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了一起哈、这个业主拒缴物业费的这样的一个集体性的诉讼。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说涉及到物业方面的纠纷。现在很多小区都陆续成立了业主委员会，那么成立业委会之后，往往啊，业委会干的第一件事儿，做出的第一个决议，就是要解聘原有的物业公司，而选聘新的物业公司。而在新老物业交接的过程当中，往往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老物业不走，新物业就没有办法进了。而且呢，新老物业在交接各种材料的过程当中，也容易会产生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发生，比如说物业公司将业委会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确认业委会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老物业公司的决定是不合法的，程序上是违法的，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请到两位法官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业委会驱逐原有物业公司而引发的一起案件。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跟大家呢来介绍涉及到物业方面的纠纷。那么我们开始啊，还是请宁涛法官呢跟大家讲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是涉及到这种小区的前期物业的撤离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啊。我们也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当一个小区的业委会成立了之后，他所做的几个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先要把前期的物业给停掉，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会产生纠纷，而且还非常的不好处理，会涉及到这两个物业的交接的问题啊啊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宁法官就先跟大家讲这个案子。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前期物业的撤离啊，新老物业的交接又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纠纷呢？您跟大家说一说。 好的，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是这样子的。海淀的一个小区在2001年的时候就交付给业主使用了。那么这个小区交付使用的时候，开发商就指定了一家物业公司作为前期物业，为这个小区提供物业服务。那么到2013年12月，就相当于过去了将近12年的时间。 12年，对对 对，这个小区就召开了一次业主大会，就选举产生了业主委员会， 就这个将12年才成立小区的这个业委会， 业主委员会，对， 业委会， 然后。同时就通过了一个终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签订新的物业服务合同的这么一个议案。到了2015年的时候，这个小区又召开了一次业主大会，就选聘了另外一家 公司，另外一家物业公司作为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业委会就同时向这个前期的物业公司递交了一个交接通知，要求前期物业公司向业委会移交这个物业公用部分物业管理的相关资料。随后这个业委会就和之后他们重新选聘的这家物业公司签订了这个物业委托合同，物业公司就给这个前期物业递交了一个催促的交接函，要求这个前期的物业公司尽快的进行这个交接工作。但是呢，这个前期的物业就是一直就滞留在这个小区里头，拒绝就移交部分的这些物业管理的资料呀，就业主的公有的房屋和公共设施，双方就产生了矛盾，就诉至了法院。 哦， 这个也是业委会诉到法院，要求这个相当于要求前期物业公司撤离。 是不是如果前期物业不撤离的话，这个新物业进不去啊？ 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一个小区只能有一个物业服务公司提供物业服务。 那截止到这个官司在打的时候，到底是哪个物业公司在履行基本的这样物业服务的一些事项呢？比如小区的垃圾的清运呐、清扫啊、维护啊。 这个肯定是前期物业在做这一部分的工作，因为后面的这个物业公司相当于还没有进驻到这个小区。这个双方在交接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这个纠纷嘛。 前期物业为什么就不愿意撤呢？ 前期物业是觉得说这个业主大会产生的这议案的程序本身是违法的，具体的事项他提出了很多的这个理由吧， 嗯， 包括这个业主大会的委员里面，业委会的委员里面有些本身就没有交纳物业费，就长期拖交物业费， 哦， 这个能不能够代表这个广大的业主行使这个权利，他们产生了质疑， 嗯， 然后包括他这个前期通过的这个选聘新的物业公司的这个议案的时候，它是采用的是一个直接委派了一家招投标公司进行招投标，然后直接排了一个前三位的这么一个顺序，就对于新的物业公司，等等吧，他们都对这些内容都产生了质疑，所以说他们就认为说做出来这个终止前期物业合同， 嗯， 然后选聘新的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决议本身是违法的， 哦， 所以他们就拒绝交接。 嗯，这里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在这个官司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这个业委会啊，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前期物业给换掉呢？ 很多小区可能都存在这种情况， 嗯， 因为小区成立的时候没有业主大会，也没有业委会， 对， 那么前期物业都是由开发商相当于选定 的、嗯， 那么这个前期物业和开发商之间可能就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父子关系也好呀， 嗯， 或者是其他关系也好， 嗯， 那么在这个小区成立了新的这个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之后，由于和前期物业这个签订的合同的时候，这个业主不是合同的相对方， 嗯， 也就是说在签订前期物业的时候，这个业主也好业委会也好，对于这个合同的参与的比较少，所以难免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之中就提出了质疑，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的质量是否达标呀， 嗯， 是不是满足我们广大业主的需求呀，产生了质疑。那么业主大会产生了，业主委员会产生了之后，大家很自然的就想选聘一个自己看得上的物业公司也好吧，或者说是能够和自己订立合同，把这个权利义务关系为这个签订的更加明确一点的物业公司来提供物业服务。 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先说一说一审啊，在一审的时候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到底业委会举行了这样的一个会议，它的程序是不是合法的？这个前期物业到底是不是可以继续留在这儿？您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案子的时候，一审法院是判这个前期物业撤离了， 嗯， 相当于是支持了这个业委会的诉讼请求。他的理由主要是认为说，根据我们国家的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吧，选聘和解聘这个物业服务企业，这个有专有部分，或者说是这个主要是说就是由这个建筑面积和人数只要过半数的业主同意了， 嗯， 这么个这个业主大会的决议就应当是有效的。那么在这个业主大会已经做出了这个决议的情况下，并且已经和新的物业公司就签订了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前期物业合同就已经终止了。那么这个时候业委会要求前期物业公司撤离是合理的， 嗯， 所以他们就判决就支持了这个业委会的这个诉讼请求。 哦，然后这个前期的这物业公司不服就上诉了是吧？ 对， 他们上诉的理由和一审的答辩意见是差不多的是吗？ 对对，他们上诉理由就是和他们一审的这个答辩的请求和理由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好，那咱们说一说二审哈，二审结果有改变吗？ 有这个案子我们院是进行了改判。 哦，您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改，然后怎么改的。 我们改判的理由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吧。第一点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案子的进行的过程之中，就相当于是他这个召开业主大会的那个决议被撤了，就之前中间发生了一个这个撤销的纠纷，是因为有一个单独的业主对于这个业委会做出这个决议的就这个决议的事项提出了一个撤销之诉。那么在这个诉讼里头，是法院最后也是经过一审和二审，是把这个决议给撤销了。在被撤销的情况之下，业委会和后面的这个物业公司签订的这个合同就处于一个效力待定的状态了。那我们改判的理由就是基于这个二审新查明的事实，认为说是前期物业合同终止的话，必须是以就是业委会和后面的这个物业公司签订了一个实质上有效的这么一个物业合同为前提。那你在后面一个这个物业合同效力待定的情况之下，前期物业合同其实是没有办法说是它是终止的。就是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法律规定，前期物业终止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到期，到期之后你就自动终止了。第二种就是业委会与新的物业公司签订了一个物业合同。那么这个签订的物业合同应该来说必须是合法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说是这个前期物业合同终止。那么在本案根据这个事实查明的情况，相当于是前期物业合同没有终止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认为说是根据物业管理的相关条例的规定，这个物业公司撤离这个物业服务区域应当以交接为前提。就是本案之中啊，因为也是经我们二审法院释明吧，业委会坚持对于这个交接事项不做请求，只要求前期物业公司撤离。那么在这个物业的相关的服务用房啊、相关设施和这个服务所需的相关资料都没有向相关的主体进行移交的情况之下，我们认为说直接判决前期物业公司撤离是可能会影响广大业主的权益的。因为这个后面的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很多是要依据这个，比如说你这个维修记录啊， 对吧， 这个装修 相关的资料你必须要， 对，这个使用情况呀，包括你这个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呀，是以这个为依据的。那你在这些资料都没有进行这个移交的前提下，前期物业就撤离的话，可能会对整个小区的这个业主的权益造成影响。所以在本案的这种整个案情的前提之下吧，我们二审法院还是认为说在这个案子中不宜单独判决前期物业公司撤离，所以对此就进行了改判，直接就驳回了业委会的诉讼请求。 是在二审期间发生了一个单独的一个业主起诉撤销这个 起诉的这个事实不是在二审过程中发生的，但他的生效判决做出是就之前是有一个诉讼的过程的。 是这样的。 对， 那最终这个结果也就是说其实业委会并没有打赢这个官司。 扑朔迷离的案件， 次是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一次就往他腿上面上巴掌，往那撞了就砍，一刀又砍了几下，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哎，这里面有几个问题要问一下这个李法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新的业委会成立之后，都会做出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把老的物业给撤了，他会选聘新的物业公司，还是说这样的比例大，但也有没有要求老物业撤离的情况呢？ 我想你说的这个情况肯定不是一个绝对的，因为从业主来讲，我考虑的肯定它还是一个服务的质量标准是吧，如果你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质量上也能符合我们的要求，从业主这个角度来说也满意，那没有必要这个对于前期物业做出一个这个解聘的这么一个 决定。 嗯 啊，我觉得主要还是从这个服务的标准和质量上来考虑这个问题。 哦、嗯，因为今天我们所举的只是一个个案嘛，可能我们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涉及到物业纠纷案的时候，可能不止发生过一起涉及到这种业委会成立之后啊、要求这个解聘老物业的这样的案子。那一般情况之下，新的业委会他之所以会解聘老的物业公司，通常都会有什么样的理由？ 通常我觉得还是因为可能不能满足业主的这种对这种小区的这种服务的要求和标准、 嗯、 啊，肯定是在这些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啊，或者呢说这个在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公共设施的一些这个有使用，还有一些可能对于一些业主共有的一些办公用房啊，然后一些物业用房的使用上或者在收益上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和纠纷，这样呢可能会进一步的激化双方之间的这种不这像这种矛盾吧，可能是主要在这方面。 那这起案件在二审的时候发生一个变化，也是因为有一个单独的业主起诉撤销这个业委会的这个决议，而导致咱们这起案件当中的二审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哈、 嗯。 那么一般情况之下，业委会召开了这个业主大会，做出了这一个撤销啊解聘老物业的这样一个决定，通常他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这个决议生效的一个必然的要件，比如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决议就无效了啊？可以撤销？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决议就是有效的？ 那这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那么根据国的这个物权法啊第76条的规定，这个决定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的，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嗯， 啊，这是关于物权法对这个一个规定。 嗯， 那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啊，第八条规定的内容是呢，业主大会按照物权法第76条，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一条啊，按照那条的规定的程序做出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决定后，业主委员会请求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嗯， 那么就是从两个不同的，一个是物权法对于这个具体的这个程序啊，应当经过这个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并且啊，这个是一个要同时具备的一个要求，并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这是物权法对于一个必要的这个条件上做出了一个限制。经过业主大会同意做出这个决议后，那么业委会作为一个执行机构吧，可以依据这个业主大会的这个决议，然后提起诉讼来解除这个相关的物业服务企业， 嗯， 跟他来解除合同。 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是另外的一个，就是单独有一个业主起诉撤销这个决议，单独的就这么一个业主，他是有权起诉撤销业委会做出了这样一个决议的吗？ 从法律规定上也看了，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个业主认为这个业主大会的决议损害了他的利益 啊、 或者认为有不合法律规定的情况程序啊、也是可以作为主体来提起诉讼的。 一个小区有很多很多几百上千户业主来组成，那不可能说我一个决议就能满足所有业主的这样的利益。那比如说他有超过三分之二业主同意了，但总有那么一小撮人他可能不同意。那这一个业主他说，那你的决定这个妨碍了我的利益了，我要起诉，这也可以吗？ 这个当然由法院来审查。这个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关于这个是否这个选聘和解聘物业企业是吧，只要你满足了法律规定的条件，那么法院就认为这种业主大会的决议是合法有效的啊。即使你可能有个别的业主可能对这个有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只要这个大会的决议是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条件的，那么就是应当来遵守和执行。 就这业主的起诉的话，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程序性的事项上面、就是我们是审核你这个业主大会包括这个业委会的召开的这个决议做出的过程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这个程序性的要求，并不说针对说你这业主说对于我某一项具体的实质性的内容我个人不同意、就能够把这个决议给撤销。 就是一些程序上的一些问题。 对，这个案子中也是这样，是因为他这个 业委没有召开业主大会，就相当于是业委会就按照这个规定的就是实施这些程序，就印了这个选聘新物业公司的选票呀，就在小区中散发，它缺少了一个业主大会做出决议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的确是这样哈。好，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跟老物业公司啊所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到今年的年底截止，那新物业公司可能在年中就召开业主大会了，选聘了一个新的物业公司，其实还有半年的时间呢。但是我们很多这个业主交物业费啊，可能交到年底。那这种情况之下，老物业公司走了，新物业公司来了，咱们假设这个交接顺利的话，那么业主多交出这半年的物业费怎么办呢？那这一块通常情况之下是怎么解决的？二位谁能跟大家说一说？ 相当于预交了一年 的。对，交到今年的年底。那么没到年底，新物业公司来了，交接也顺利了，但业主跟老物业已经交到年底了，那新物业公司要不要收这笔到年底的钱呢？ 那就看这个跟老物业公司这个合同到底履行到什么时间。以这个时间为节点，如果你多交了，那当然就该退就要退，所以就主要还是看这个履行期限怎么来界定的这个问题。 包括这个两个物业公司之间交接，也会对这个物业费的情况做出一个这个约定，因为交接的时候肯定是会涉及到物业费这一块的嘛。 对， 包括是说这个，比如说这部分费用是由前期的物业公司直接就移交给后面的这个物业公司了，这部分的钱相当于业主已经交过了嘛，肯定不会让业主交双份的钱。 新老物业公司交接可能不仅仅涉及到物业费，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费用，是吧？都需要进行这个约定哈。我们也知道不久之前咱们一中院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专门是涉及到一个物业纠纷的白皮书哈。那么今天我们选的案件其实是我们所选的很多典型案件当中的一个。那之所以我们把这起案件作为一个典型案件向社会做公布，李法官，您觉得这起案件典型意义在于哪里？ 可能就是在这个前期物业啊退出小区的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矛盾和纠纷。那么这个案件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呢，确实有代表性。第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关于这个如何判断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这个权利义务在什么时间所终止。这个刚才宁涛法官介绍这个案件的时候，也对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介绍和说明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前期物业公司他从这个小区撤离呢，必须要以这个交接啊，有这个以这个程序为前提。当时没有支持这个业委会的请求，还有一个理由，主要的理由就是认为这个业委会没有主张他交接，他把这个诉讼请求给撤回了，那么直接来要求这个物业公司来撤离。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考虑呢，还是这个如果你不进行这么一个交接的话，可能对于全体业主的这个利益会有一个有损害，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考虑的话，当时也是没有支持这个业委会的诉讼请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前期物业撤离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引发纠纷还是有代表性的。 那么业委会他在做出这个涉及到是否要要求前期物业撤离的时候，您觉得从业委会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哪些程序上的问题应该格外的注意，包括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决定能够尽量去减少这样纠纷的发生，尽量能够跟物业公司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协商，您觉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吗？ 那我觉得首先你业委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是要经过这个业主大会的有一个前期的一个决议的，这个刚才咱们也说到了，是吧？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在具体的这个交接过程当中啊，现在引发的这个纠纷确实也不少，咱们说白话就是毕竟你赶我走了，是吧？然后这里面可能会引发一些这个有纠纷。另外就是我让你走肯定是因为由于前期你跟我有矛盾，或者你有些服务你不达标， 是 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撤离过程和或者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作为业委会来讲呢，还是以这个主要以这个全体业主的利益为重嘛，尽量通过这个协商的方式啊，和这个相关的不管是撤离的物业公司，还有准备要进驻的这个物业公司呢，尽量呢这个可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啊。刚才比如说这对一些如何撤离啊，从时间上啊，从交接的从材料上啊，怎么来交接？另外从费用的这个如何来交接这方面吧，做出一个从维护业主全体利益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这个问题啊，尽量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当然，如果说这里面实在没有办法协商来解决的话，只能通过这个理性的通过法律途径提起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好，那么这期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